为朝鲜劳动党成立72周年，北欧地区各进步政党和友好团体10月7号在瑞典举行了联合庆祝集会。会场正面悬挂着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在一起的影像美术作品。集会有瑞典、丹麦和芬兰的各进步政党同朝鲜人民友好团结组织主体思想研究组织的人士和成员，以及我国驻瑞典特命全权大使和使馆官员参加。参加者首先向两位伟大领袖在一起的影像美术作品献花篮、花束和花朵表示了敬意。会上继一些人发言后，发表了一项支持朝鲜人民正义事业的声明。声明对美国及其追随势力的对朝孤立扼杀阴谋活动予以强烈谴责，并对朝鲜人民的斗争表示了全力支持和声援。接着参加者观看了朝鲜影片，在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莅临下隆重庆祝朝鲜劳动党成立70周年。